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晚上8点01分，欢迎光临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红孩儿本尊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樊雪。 你也可以叫我这个王星儿。 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宁星儿 啊？有看 那个， 他很可爱啊。 突然间延禧攻略，对 高贵妃， 对 是不是？ 因为在这部剧当中呢，高贵妃只有两身衣服，没有发现吗？一件是红色的，一件是绿色的。对， 哎，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说所有人都在忙着谈恋爱 啊， 忙着报仇 啊， 这个忙着抢男人 啊， 只有宁馨儿，我们可爱的高贵妃在单纯的宫斗。 所以你是喜欢高贵妃的？ 我是喜欢她的，她一生都在害人，然后一生都在…… 妈呀，你就是这样的女孩子，你喜欢一生害人？ 哎，你没听完，就是她一生都没有害到什么人，反而最后被泼了脏水， 她简直是 被人送了盒饭。 我觉得这部戏最大的 bug 就是她，每一集都在出馊主意。 对，但每一集自己都吃哑巴亏。 只有一个是成功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死 的 那个嫔， 对，是他算是间接逼死了一个 永琪妈妈的好朋友。 是的， 哎，最近呢，这个《延禧攻略》也是比较红啊。我们今天请来的《 还珠格格》前传， 这个嘉宾呢，他也会带来一些我觉得可以跟这个剧相结合到一起的作品， 是吗？ 嗯，虽然不是这个古风作品吧，但是你像这个《画心》，爱着你， 对，很熟的一首张靓颖的老歌。 我刚看到那个高贵妃离开人世撒手人寰的那一块， 离开人世， 你说她最后跳的那段舞是不是放画心也 OK？ 哎，好像是。哎， 你那段有哭吗？ 是的，我有，就是在这之前就那么难过，还是皇后。 你是被孝心打动的，还是被她就是为了爱情？ 为了爱情。我当时还是为了爱情哭的。 不得不说啊，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他死之前跳那段舞，包括那段淡妆的时候，确实很漂亮。然后这刚才所说的画心，接下来比如说还有暗香，沙宝亮的暗香，以前一开始是那个，对，哎，你有看过《金粉世家》？ 我当然看过，我从那部剧里面就深深爱上了陈坤的颜值。 妈呀，《金粉世家》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吧？ 好像是 正在播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对，最近也在重播。 最近又开始重播了， 电视剧频道有在重播。 那你是小的时候 看 暑假的时候？ 对，我小时候就有看过。 哦， 哎，在小时候就有那种就暗藏的那种对于美好异性的向往， 分明就是美好颜值啦。但讲真，那个时候我对刘亦菲在《暗香》当中的颜值，哎，不，那个《金粉世家》当中的颜值，我觉得还好， 没有那么像小龙女一样的那种惊艳。 哎，对，后来演了那个《仙 剑》， 对，之后就开始转变了。陈坤呢，那就不用多说了，很多人就从这个剧当中发现，这陈坤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到今天，好像说这个某卫视又在上一部新的古装剧，也是陈坤跟倪妮主演的。 是的。 他也是这个颜值再度的创新高，现在皇帝的颜值都简直的呀。 还有人就说特别替他和替倪妮和万茜 啊 感到担忧。 为什么？ 因为陈坤太帅了呀，怕跟他搭戏有，是不是 ？OK，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暗香，比如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浪费。 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林宥嘉那首《浪费》， 嗯， 他上次来的时候他说很长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作品， 嗯， 然后呢喜欢的程度就是每次听的时候都会哭， 算是一个苦情歌 啊， 啊，那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因为有这样歌词嘛，没关系，嗯，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 是的， 哎，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抱歉，对我什么关怀， 真的有歌吗？ 好了，一会儿听嘉宾唱你就可以听到这首歌曲有多好听了。 大家可能不太相信我们是一个音乐节目。 真的是音乐节目。这个是浪费，然后呢还有这个传奇。 哎， 今天请来这个嘉宾啊比较 也非常的传奇， 因为他本身是学美声唱法的， 嗯， 后来又学了这个民族唱法，民族就是唱那个辣妹子的那种感觉的 大地飞歌。 哎，对对对，所以他后来从美声到民族到流行这样的转变，在唱流行歌曲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跑音，就唱着唱着美声的感觉就出来了，值得关注一下。好，为什么这嘉宾迟迟还没有到呢？因为现在工作很不容易， 对， 每一天都是得匆忙的上班呀，生活，然后下班之后才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嗯， 总之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今天会挑战的环节呢是王菲的传奇这首作品。说到这个传奇大家应该会非常熟悉， 是的，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MV 当中，大家也先再度的重温一下一会儿嘉宾唱的这个传奇和我们这个王菲唱的传奇的版本差别有多少，先听听看喽。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其实传奇应该是没有 MV 的，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视频呢，应该是网友做的泛制版。 是的，就很有年代感。 怎样，你现在想拍出那种年代感的感觉你也拍不出来呀。 但是就满满胶原蛋白、王菲的特别漂亮的样子。 时光好像在王菲身上就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是的， 包括那个爱乐之幻乐之城。 是的， 爱乐之城， 幻乐之城， 幻乐之城。 嗯， 当时一出场的时候，现场拍的那个 梦中人 MV 惊艳了很多 人，对，让人真的是感觉她是在梦中出来的女孩，就永远都是我们心中的王菲，单纯女孩的那种样子。 而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呢，也是一个女孩子， 梦幻的女孩子， 非常梦幻。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安珍慧，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珍慧。 你的名字就很像艺名哎，本名就叫安珍慧吗？ 对，身份证上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有一个歌手叫 安 什么什么慧珍？ 对，安慧珍。好像是一个也 曾经有一位歌手叫这个名字吧。 OK， 安珍慧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做客过，声音非常的甜美，然后呢刚才也说了，之前是学过美声唱法， 对， 民族唱法，然后转变为现在的流行唱法。 哇、哦、 你现在还唱美声作品吗？ 现在偶尔在家偷偷唱。 偷偷唱？ 对。 为什么不公开唱呢？ 因为太大声的话会被邻居敲墙。 今天可以小来一段吗？ 美声吗？ 可以吗？ 一会儿吧，好不好？ 好。 刚才刚听完传奇，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对比一下。 好。 对， 敢跟王菲叫板的人真的是很大的胆。你说梁静茹都没借给你勇气，谁给你的勇气？ 好呀， 那直接开始了啊、哦！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临时变换了一下哈，把我们的这个挑战环节放到节目一开始。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话不多说，直接开唱了哦。 嗯，挑战传奇的王菲，也挑战王菲的传奇。 这个调门更像李健的那个版本的传奇。 对， 但是挑战嘛。 对，挑战嘛， 挑的就是这种低音极限。 我刚才好几次都差点把调给飙上去了。 你可以飙着唱呀。 然后就跑调了， 那不是更好看吗？来吧，继续传奇。 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说按挑战的话，挑战成功。 你喜欢这样的版本？ 是的，就是，我觉得王菲给我的感觉，可能之前更多的是空灵 啊。 我觉得我们嘉宾今天让我觉得非常的清灵和有一点小俏皮，是他声音的特质吗？就是觉得甜甜的。 小俏皮还可以，清灵是什么感觉？ 就是让人觉得，哎，你们知不知道那种午后？小猫晒太阳的那种状态 啊，是轻盈， 就是懒懒的，很啊，我刚才说的是轻， 我听的是清灵 啊啊， 我也听个清灵， 清灵，我想 说错了， 夜半三更走在这个宫廷当中，那种渗渗的感觉，不是哈，轻盈哈， 对，是轻盈的，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小猫在挠你一样那种感觉 啊，那确实是安贞惠本身的这样的音色的问题了， 哎，就是这种音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 因为你原本的调门应该多高，能清唱一句吗？给大家听一下你舒服的调门。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然后刚才的调好像就低了不止一个八度的感觉。 安安其实唱高音我觉得没什么难度哈。 对， 你平常低音难度大吗？ 难就难在低音。 你不太擅长低音。 对，没有低音 走不下去。 但刚才我们听的那个版本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低的了，也很好听，也很好听，我觉得可以突破一下自己。 谢谢。 所以说我们这是个挑战环节嘛，是不是？ 被你说的那不如今天全程我们都不断的突破，一首比一首低。 那我们走吧。让泽华哥自己来唱这个低音的部分。 那可没法听了。但是讲到传奇啊，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找不到那种恋爱的那种甜蜜感了。就找不到那种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然后就从此两个人就彼此的 可能 连在一起相爱的那种状态。 过了年纪了。 你说的对。 老路蹒跚了。 真的是。然后呢，我最近我刚才我们你没来之前，我们俩在讨论说看这《延禧攻略》嘛，然后突然发现看这个剧当中，我又突然觉得，哎，年轻的恋爱的那感觉真好。 对， 真的吗？ 就从那个魏璎珞跟那个傅恒他们小 CP 之间可爱 的， 包括这个皇上见到魏璎珞的时候那种小鹿乱撞， 魏龙组合是不是？ 对吧？包括跟富察皇后之间的， 是的， 这首这个传奇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哎， 包括这个剧当中，像皇后死之前，我觉得这也可以是她的一个心声。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 对，有这样的一种情感也是非常奇妙的。 那你有过吗？ 当然有啊。 现在还有吗？ 嗯， 现在可能没以前那么有了。 那说明你年纪也大了。 哎，我都不敢大声讲话，觉得我嗓门好粗啊。 有些人就是年轻，年轻就是有吗？你有过那种吗？ 不是，我是因为我们嘉宾声音太甜美了。 不是，我们在说那种恋爱的感觉。 啊，你们在说恋爱？ 对。 啊，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声音。 是不是非常 甜美？我不敢大声讲话，对，因为我嗓门算是有点粗的那种，然后，懂吗？就是不太敢跟我们嘉宾对话，怕吓到他。 平时不显得，特别在安安旁边。上一次安安来的时候，有那个唱朱主爱的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种甜美度。你能唱《好想你》吗？ 怎么可能？除非你觉得是你的好兄弟，就是强行的，就是那种五大三粗的汉子在唱这种歌的画面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么我就可以。 那既然说到这个挑战低音哈，我觉得现在有首作品《画心》。 啊， 挺低的， 对，但是它很唯美，也是讲爱情， 对， 啊哈，明天就是七夕了呢， 哇哦， 在座的三个人明天可以过节的举手，啊，全军覆没吗？ 半个， 啊，你明天可以过节呀？ 半个手吧， 半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一定跟谁。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 搞不懂， 真的。我们就老路盘山吧， 跟姐妹了，跟姐妹。 那我们接下来唱《画心》好不好？ 好的。 画心是，你是因为看那部电影，还是单纯听到这首作品？ 我是因为看那部电影，我基本上看了有四五遍，但是我每一次看都会哭。 你看的是一还是二？还是每一部你都看了？ 我只看了一二的话，没有哭那么多回。 哦，你有看画皮吗？ 有看，这两个也全都看了。 你喜欢吗？ 喜欢啊，我非常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周迅。 而且画心这首作品在一和二当中还是有着差别的，二进行了一些些许的改编。 对， 你今天唱的是一当中的更原始的那个版本。 嗯，应该是一当中的有小花腔的那一段。 我觉得画心不好唱，很不好唱。 哎呀， 你要看是谁唱的。 那我们也全程挑战一下吧。 来吧，画心走起喽。 哎呀，好期待哦，海豚音，海豚音， 海豚音小公主哦。 没找到歌词是不是？要不要先找歌词？ 好的， 没关系。一会儿我们重新来一遍哈。 对，就刚才。 哎，我是现在可能陷入到爱情的刚才的那个话题当中去了。那个画皮，你们当中你喜欢赵薇还是喜欢周迅的角色？ 其实喜欢周迅。哎，我一开始是觉得她很性感，很妖娆，后来就是真的是被他的爱情观念所打动了，就是真心的为一个人愿意付出自己全部生命的那个状态。 看起来在花心的外表之下隐藏的还是一颗那最简单的真心。 对，对，就 对， 哎，我现在想到那个场景，我起鸡皮疙瘩，就是哇，浑身冒冷汗的那个感觉。 视频直播看女主播哭是最好看的一件事情呀，你要不要全程哭下来？ 是，鸡皮疙瘩这个事情大家应该看不到吗？ 这个旋律你现在听起来的时候，你都可以想到电影当中那些非常经典 的 段落。 是 的， 我现在满脑子就是他最后的那个场景。 我记得那段时间好像还非常流行他最后的时候的一些话，台词。 什么什么来着？ 不太记得了，上年纪就容易忘记。安安找到了吗？ 找到了。 好，那我们重新开始了啊。 好的。 再来一遍。画心。 看不穿，是你是 么样？中间的部分你还满意吗？ 哎，我一度是一直在看他，因为我有怀疑是不是放了原唱，然后又看，因为本来这首歌的伴奏里是…… 哇，你的评价也太高了吧？ 是吗？ 他一定是蛊惑了你的心。 我满脑子刚 偷走了， 真的 哇，你这么狠！ 满脑子一直在想当时电影里面的各个场景。 啊、你知道中间炫技的部分炫的实在是太好了呀，以至于手机都黑屏了，忘了下面的词儿。 惊呆， 就是给自己加了一段戏。 哎，在那个安安演唱的过程当中，我去查了一下台词哈、嗯，当时那个我比较打动的点一句是“爱的感觉就是疼”，最后那个谁周迅演那个角色快不在的时候说的这样的一句话，然后还有说过我爱过一个人，一心想要和他在一起。他说他爱我，我相信了。后来他又说他舍不下他的妻子，我用修行了千年的妖灵救了他们的性命，因此被打入寒冰地狱，受尽折磨500年。 我的天，哇！我觉得真的需要一个高清的摄像头来拍一下，我真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汗毛耸立。我想起来了，然后刚才泽华哥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能想到以前周迅用那个烟嗓， 哎， 特别有磁性的那个声音读出来这段话，以及他唯美的脸之后的那个。 你也不用说以前，他现在还是那么的粗犷， 就那个电影上、哎，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一段，哇，真的 非常的感人， 爱情， 嗯。 对，但是我感觉还没有唱出那种就是很心痛的感觉。 哇，我们今天的苦情歌听得我真的，哎呀，我要哭了。 那完了，剩下的好像没几首是 越来越苦。所以选择苦情歌是因为安安你在爱情当中是一个比较作的人吗？ 我不作，我是很乖的人。 你知道有些女生会特意追求那种苦情的感觉？ 有的。 对，越苦她越觉得 戏精本精吗？ 哎，你身边没有这样的女生朋友吗？ 有。 真的吗？ 好， 我可能没有注意。是吗？ 就是好好的日子她偏不要好好过，我一定要摔碎了揉烂了，每一天都是戏。 对 啊，好像把自己破碎掉才能证明我爱你。 就像那个高贵妃死之前说，来再给我搭最后一出戏，有些女生她就追求那种戏剧感。 对， 这样她有那种爱过的感觉。 对， 你不是啊， 她会觉得很轰轰烈烈，这样会感觉在记忆里很深刻。但是我是那种喜欢细水长流的人。 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女生长期存在吗？ 啊， 闲，忙一点就好了。 你说的对， 忙这个事情啊，包治百病，什么矫情病啊，还有一个穷。 穷又是为什么？ 就努力工作啊，是不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有些网友就说了，樊雪呀，你不懂，像我们这种优秀的女生，就是每天不用工作太久，但是头脑太聪明，然后天生命太好，就是很容易钱就到手啊。 那随便， 但依然还是很闲。 那你们随便， 随意做。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听苦情歌呀？还是只是因为今天歌单的原因？ 可能我最近也是单身，然后实在是听不了什么甜蜜的歌呢。 但是会不会像我这种就会有代入感？我可能会听完这首歌，哇，就心里难受好一阵儿。 我在选歌单的时候呢，就在想，哎呦，这周五了，要过节了。 哦 哦，然后突然间就很多苦情的歌都在脑海里涌现。 但是你唱得很甜蜜呢。 对，全都是桃心 小爱心， 也不知道有没有一颗心被我抓住了。 好，那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哦。 因为你们俩现在明天都是单身过节嘛。 是的呀。 对，那你的心情是那种就是看笑话看热闹的心情？ 我吗？ 啊， 我是看他们撒狗粮， 然后很冷静，还是暗自嘲讽一下，翻个白眼过去。 我在想，当年我幸福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哇 哇哇哇哇哇哇！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高贵妃上身，真的是。 你有看这个《延禧攻略》吗？ 我有看，但是我没有追到那么靠前面，我只看到20几集。 啊 啊！ 那如果让你来选一个角色，你会愿意选谁？ 风头上。 当时我测了那个更适合谁的那一个，他们就是测好几回都是纯妃，我就特别不开心。 纯妃，哎，你看到20几集的时候应该还没有黑化。 她还没有黑化，她还挺像我现在的我。 不错，她到20多，她到50多集才领盒饭，已经算是长命的了。 对，我还是喜欢皇后一些。 哎，我们这是一个唱歌类的节目，不是一个电视剧赏析节目。 女生追剧的节目，真的 好吧， 可以了。 苦情歌，那咱们继续下去吧。 嗯， 接下来你担任哪首苦情歌？ 选 一苦到底 啊，这首歌叫一苦到底吗？ 这首歌得搜一会儿， 这个我想一想啊，那空港吧，这个应该是最苦的吧。 空港你觉得最苦的？ 浪费也行，你们最想听哪一首呢？ 空港吧，好不好？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带来这首空港， 先把最苦的尝一下，到后面的可能就不觉得那么苦。 现在中间都没有广告，大家可以看节目看得非常的过瘾。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一定要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今天超级甜蜜的小姐姐啦。 来吧，欢迎光临我们的空港。 就别欢迎了，怪苦的。 别苦苦，就不要一个人苦，大家一起来苦。 哎呀，这都怪我。 毕竟明天七夕呢， 都怪我，把苦情带给了大家。 你知道幸福的人呀、啊，越听苦情的时候，他反而越觉得自己很幸福。你看我都没有那种你们那种孤独的感觉。 虽然我单身，但是我很幸福。 哎呦哎呦哎呦，你的这个样子哟，来吧。 花已经剪完。 所有人都敢选戴爱玲的作品呢、哎。 嗯， 戴爱玲就是非常非常之高。 就 之前那首跟信的《千年之恋》嘛，就让很多人意识到， 啊、 哇，这女生的歌音声音这么高。安安，你是不怕高音的一个人？ 我不太怕高音。 你是觉得高音越多越好是吗？ 对，如果低音多的话，我会感觉很难去唱。 但是高音唱多的话，你怎么控制不会非常的那种炸裂的那种感觉？ 炸裂的感觉，嗯。 我觉得就是稍微圆滑一点的去处理音色，就是别让它太爆的那种感觉。 嗯，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就是我自己去唱通俗的一些小技巧。嗯， 你从来没有学过？ 从来没有学过，就是感觉我选歌也会选一些自己声音会比较适合的。 嗯，你对自己声音有一个明确 的 认识吗？ 以前学的是学的美声，没 有，就一开始是美声， 并没有学通俗歌曲。 对，没有， 并没有学通俗歌曲。 这个转变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就不会说唱着通俗歌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些美声带入吗？就是那个感觉突然间来了，毕竟我们都会有习惯， 就是会有痕迹感，就是很多人会说你啊安安你唱歌会有感觉，指不定哪一句美声就蹦出来了。 就跟我们虽然现在在讲普通话，我可能突然间会蹦出一句山东话来一样。 没有啊，那你蹦一下蹦一下 蹦一下。 对， 哎，你们平时听不出来吗？我觉得我还蛮能被发现的耶。 说的也对的，他平时普通话真的是太不标准了。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考上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哎呦，未来还要做这个主播，真的是。 这是我职业终点，就到这儿。因为你这一句话， 哎，讲真，既然说到山东话，你用山东味夸一下安刚才唱歌，或者真实的说你的感受。 真的觉得特别好听啊，真的特别好听啊。土吗？ 给你一颗小心心。 我觉得我不配。 这样的山东的夸奖话，然后那边是给你一颗小心心， 然后我在这儿，哎，不错不错 不错， 中 中。 哎， 好着嘞， 今儿节目美得很。好了好了，够了啊，今天呢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接下来带给大家哪一首？ 一苦到底， 浪费吧，好不好？ 哎呀， 哎， 哎呀， 浪费的故事你没来说，先单跟大家讲了一下。 嗯，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你很喜欢这首歌曲。 哎呀，就是有上一集的观众吗？ 对对对，因为可能有些新的朋友进来 啊， 没有看我们的电视剧， 没有看我们的电视剧。 对 对，就是。哎，我上次怎么讲的来着？每一次好像都不太一样呢，怎么办？ 上次讲的是那一次，好像是因为分手的原因吧，小心心很痛很痛。 哦，对，小心心很痛，所以这次就要穿一件衣服，全身都是小心心， 就心还都是碎的。 对，但是我就要穿在身上，告诉你们， 即使心碎也要漂亮的活着。 对，很幸福。 好狠啊，那个眼神。 虽然我单身，但是我很幸福。 那个时候是他不在的第一天想他， 想 他不在的第二天 想他， 想他， 他不在的第三天想他，想他，想他，然后就天天只听浪费。所以今天的版本呢，那个时候说再唱这首歌没任何感觉的，你今天唱还会有感觉不？ 应该还不知道，看每一天不同的状态。 你唱歌时候会进入到一个角色当中，还是就是？ 会进入角色。 哦，那浪费会是？ 有没有准备纸巾呢？ 不要不要。 他上回也这样说的，我就期待唱完会哭，结果非常的冷血。 真的， 然后还 眼睛太干， 大家笑了一下。 真的， 毕竟女孩子嘛，化了妆就不许哭，不然我们的王冠会掉，是不是？ 对对对，就不化妆，王冠也不许掉。 来吧，期待今天会哭，浪费，走起。 走。 哎，要找歌词吗？找一会儿。 应该够，我试一下。你说，说话慢就算了，找歌词也慢。 哎，你看自言自语都好好听啊。 不太敢讲话，他吓到他。 我跟你说话显得是那么粗鲁。 不要这样。 你就这样唱吧，很好听。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 的快乐，对不对？ 这一版浪费我是有今天有听进去的，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身边很多女生很喜欢这首作品， 一个是心酸，一个是成全。 不，我今天听进去的是爱你这件事已经六年， 嗯， 爱了六年了，然后突然间没有了，你们会怎么办？ 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是木讷的。我其实喜欢我初恋五年，哎，虽然小小年纪，但是 你是默默的喜欢还是说出来的在一起的那种喜欢？ 喜欢，先暗恋了两年，然后在一起三年，这样，对。 那你之后多久走出来这段感情关系？ 用了一年多吧。 一年多你就走出来了？我的天哪！ 不是走出来，就是其实内心还是有怀念的，只是如果不去刻意的去有人说起来的话，嗯。不敢，也不会去自己主动去想。 当时是谁提出来的？ 我。 难怪某些人一年多就走出来了。安安呢，你有故事吗？ 我的故事都不值得一提。 不值得一提才想听呢，值得一提不想听喽。 对，像我这种轻易说出来的，没有人觉得这是个什么事情。 之前我有跟朋友说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他的歌词就每一句都写到我的心坎里。他就很苦情很温柔，把内心的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就是。怎么说，就是特别扎心的感觉。然后呢，正当我在回味的时候，我的那个朋友说，哎，这首歌我知道，就是很有名的备胎之歌。 备胎之歌？ 备胎之歌 是这首歌吗？我一直以为备胎之歌是成全，哎，成全你的碧海蓝天。 这首就是，然后我突然间本来我还在忧伤的那个环境里很投入的在听这首歌，突然间就感觉一阵乌鸦飞过， 被人打回了现实。 对，被人打回了现实。 你们都没有过暗恋过六年的这样的经历吧？ 没有，哎， 暗恋六年。 两年。 对啊。 嗯， 我最长也就两年。 哦，你们俩都暗恋过两年。 对， 我是的。 这两年就是不说，然后对方其实知道的是吧？也不算纯暗恋是吗？ 互相揣测。其实他当时也喜欢我，互相暗恋，但是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我现在觉得在爱情关系当中那种小暗恋其实挺美好的一件事。 是的，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挺美好，但当时就觉得抓心挠肝 了。对对对， 真的就抓耳挠腮的，你就想就是把他瞪到面前去问他，但是你真的跟他可能是就差那么半米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讲。我觉得这也是我青春当中就是最值得说出来或者说最让我怀念的一段时光。 我曾经也是有过一段就是暗恋一个女生，暗恋很久，然后很喜欢。 多久呢？ 几个月的时间。 对，这种不值得一 提。我的故事没这么简单。 我猜到了，所以一定要泽华哥说多久。 当时就是觉得哇，很期待每一条短信呀、啊，然后每一次回眸啊，然后每一次一起吃个饭或者走一段什么路啊，都可以想念很久。 哎，你们有没有把什么电影票什么留住，以及他给自己发的什么短信截图或者抄在小本本？ 有的，我都上传那个聊天记录。 我也是，我直接就传到，当时还传到什么 QQ 空间里， 就是细思细到你们想不到。 对，细思极恐那种。我可能会记录一起看了什么电影，然后那个电影的某个片段的某句话我可能都会写出来那种。 对，电影后来的我们就老说什么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我觉得其实不重要，后来的结局怎么样发展都 OK。但是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感受到的，即便是很伤啊、很痛啊，然后很甜蜜啊，那个过程其实你日后回忆起来的话，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想一想还很幸福、很甜。就即使，不管暗恋了几个月也好、几年也好，就是。 那是一种真实的活着的那个状态。 对， 而且你能确定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是一心想让自己变好的。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在暗恋的这两年里面是我最努力最拼搏的那两年，就是高中那两年嘛。 遇见最美的自己。 是的。 所以不管明天你是两个人过节，一个人过节，还是一群人过节，都不重要。 是的。 然后你可能会寂寞呀，可能会非常的甜蜜，记住当下这个感觉。我觉得之后无论什么时间你回忆起来的话、嗯、它都是专属于你自己的一段回忆。 对，这也是我们日后生活的一份养料。 哎，今天呢我们节目比较特别啊、嗯、本来原本最后一个环节应该是这个挑战环节的。 哎， 一开始是 C 位主打歌环节，今天我们做了一个调个，所以接下来我们直接带来 C 位主打歌这首作品。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定了这首暗香。 暗香。 嗯，暗香沙宝亮的作品。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嗯， 这首歌我很小的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就很。 金本世家是吗？ 对，好，对对对对对对，好像也是金本世家主题曲。 对，就是这个电视剧我就特别喜欢，然后当时就是就感觉每当特别唯美的镜头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 他当时是因为那个陈坤而爱这部剧。 哇、嗯、哦。 你就不是了哈。 盛世美颜。 我是 因为一个小仙女。 啊。我还说你有多有深度，因为什么故事？ 是刘亦菲吗？ 啊，是的。 啊。嗯。啊，你是因为刘亦菲啊。 对，我很喜欢她，就感觉跟小仙女。 在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她。 对，在她小时候我就暗恋她。 安安心目当中觉得自己应该也是一个仙女这样的一个存在。 对。本来是想按这个方向去发展的，结果跑偏了。 不跑偏，不跑偏。所以接下来，我们的 C 位主打歌，一起来听安安版本的《暗香》是怎样的。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选特别版本的《暗香》，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在这样的